外国媒体在11号和12号纷纷报道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炮兵局重大警告。菲律宾、泰国、俄罗斯、中国、印尼、柬埔寨、叙利亚、科威特、南非、美国、法国、民主刚果、巴西、德国等国的报纸、通讯社和网站，以朝鲜就美国要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一事发出警告等为题，一起报道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炮兵局重大警告。